子的工具，偶尔是车尾脚踢到。我想他没有借口， 他不想再多留。 趁你即将交手， 你左右， 没有装下的眼睛射影斗，随时准备进攻。 神偷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仙偷客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最美的貂蝉。 今天呢这个仙偷客栈我们不打架啦。 没错。 跟大家公布好消息，就是前两天啊其实这两天微信公众账号上一直有听众在问我们，你们不是招演员吗？还招不招了呀？ 对呀、啊啊，那个上次我这个没被选上，还是电话号码没记住的。这次对吧？ 咱们还没开始选呢，哪有选不上这一说啊？对吧？ 就是万一电话没记住呢，是吧？错过周四，上周四对吧？那个机会呢，你们才招不招了呀？ 招啊！这能不招吗？这是咱们仙偷客栈自己的活儿。你看现在大掌柜哈、都已经忙疯了， 没错， 马不停蹄的在建设着咱们自己的一个影视基地。因为什么呀？因为大掌柜本来他是土豪，他就投资拍电影的， 对， 所以呢就咱们建一个影视基地，做自己的工作室，打造咱们仙偷客栈自己的 IP 和品牌。所以呢这一时间我们要针对我们所有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只要你想演戏，你爱演戏，你想在电视上看到你自己的话，都可以来找我们呀。 对， 男女老少不限， 是的。 咱们不是说要挑漂亮的帅的，不是，咱啥样的都需要。 是的， 这个爷爷奶奶们 对 也要， 小宝 宝 们 也要，甚至抱怀里的这个不会说话的 都可以， 没准我们也都需要哈。所以咱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 要求、 限制的要求，没有任何的。那么这一时间招演员怎么着呀？咱得先来个小面试吧。 对呀，发照片呗。 所以哈，赶紧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拍电影。 没错。 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发送给我们你的自我介绍的小视频，或者是你的自拍的照片， 对， 都可以。这个咱们看着条件好了哈，直接就会给您回复电话啦。 没错。 然后您也可以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就如果在这个房山良乡附近住的话，可以直接去找大掌柜面谈的。那么哎，说一下大掌柜的电话号码吧。 来， 预备起， 1391011333。嘿，真好记呀、你们记住了吗？ 估摸的记住了，每天都得来一遍。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听众都已经好积极了。被宠坏这个听友哈，节目还没开始就说报名想当演员没问题呀，也发了自己的照片哈。哇，小宝宝真的特别的可爱，我们看到了、 哎、 谢谢你。 谢谢。 那这一时间大家这个呦说了，说萌宠需要不，你要来给我们当萌宠啊。可以啊，没问题啊。来给我们当萌宠哈。你看你是想演个狗狗还是演个猫猫呀？ 好了好了，开玩笑哈。当然，如果家有萌宠的，哎，没准我们还真需要， 对，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你带着你的萌宠一起来上镜， 萌 啊，萌宠， 对，真的需要哈。我们不仅仅需要演员，还需要比如说编剧。哎，如果你今天看到什么好玩的段子，你都可以直接发给我们，也许你的段子就被我们拍成这个小短片了，小视频了。 嗯，没错。 所以还有比如说你会摄像，你会这个后期，你会等等等等跟拍电影有关的， 对，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 都需要你。 而且今天呢，咱们不仅仅是招演员招才人能人，我们依然给大家送福利， 送福利， 这是星空客栈的传统 老规矩了。 对，老规矩哈。昨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山珍野味，去山里面采摘的蘑菇、菌菇，哎，各种珍贵的菌菇回来熬成 汤，有营养的纯绿色食品。 哎，很多听众没有抢到，没关系， 今天继续送。 哎，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在大家发照片的听众当中挑取前两名，给大家发送我们的这个菌菇。是聚仙坊，聚仙坊山里的菌菇汤。 嗯，没错。 你看，又可以拍电影，还可以有吃的， 哎，对， 吃的吃的多好， 有吃有喝。 好，那赶紧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等着你，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来看大家的自拍喽。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 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8度，最低温度-1度，北风3到4级，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所以今日不建议洗车。今日的尾号限行是5和0，注意安排好出行计划。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49178。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

想过我，像普通交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胸口依然温柔。如果你想起我，你会想到什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这一时间这里是闲头客栈，正在为您继续直播，我是思阳， 我是貂蝉。 今天闲头客栈我们放大招了， 没错。 哎呦，这半天呢，看这个漂亮姑娘和小伙子，看哎呦， 还有很多可爱的宝宝哈。 你看这个5:01哈，发了两遍宝宝的照片了，说替孩子报个名，没关系，没关系哈， 可以。 一会儿呢，我们都会在后台给大家进行回复，或者说思阳忙的时候回复不过来呀，您就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啊。 信 号号码 13910113333。 哎，这是大掌柜的电话，直接打电话去试镜就可以了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好了，那这一时间也是想和你聊一聊拍电影的事儿。你从小有没有过一个电影梦呢？问问雕，你有吗？ 有啊。 那你 自己是装什么老师啊？装这个护士打针啊？给我那娃娃扎的呀？ 上哪整针呢？用笔当针是吗？ 对呀、牙签儿、是的。然后梦想自己当过厨师。对啊，然后 做 饭，对，弄点这个野菜什么的，剁吧。 还有吗？ 我觉得小孩应该都是这三样都应该扮演过，对吧？ 你的想象力还很丰富。哎，我跟你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什么呀？看过的电视剧。就喜欢自己重新演一遍照着电视剧的剧情。有一次我倍儿逗，当时是我和我哥哥，因为我从小是我和我哥哥都是我姥姥一起带大的，所以我们俩天天在一起。那个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是任泉演的，叫演蹴鞠的那个电视剧，你还有印象吗？我现在猛然一间让我想什么名我忘记了。任泉和李冰冰。哎，我相信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看过这部电视剧，当时是演蹴鞠的，演这个那个时候踢球的，也算是一个古装的偶像剧吧。然后呢，这里面任泉和李冰冰呢是演了一对小情侣吧，算是。有一次呢，任泉的这个角色好像是过生日还是什么的，于是李冰冰这个角色呢就给任泉送了一个礼物，送的什么礼呢我忘记了，反正我就记得当时我和我哥就在那儿演，我哥不爱陪我演，不行，你必须要陪我演。 我觉得还肯定还有很多小姑娘在看这种宫廷戏的时候，喜欢拿个这个围巾披在后面，装这个娘娘那个。 别说那个了，还有这个清宫剧的时候，那个指甲上套那指甲套， 对， 要折个纸，用纸折个指甲套，套到手上，自己在家，因为咱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 没错， 自己很无聊，自己在家就演。小李子 没 正常， 对，那一部《还珠格格》 对，小豆子小肚子 小桌子 对，小桌子，但人家姓杜啊，不 小凳子小桌子， 对，小凳子小桌子，小桌子本来姓杜 啊、哦、对、 哎、对，然后让这个还珠格格改成小桌子了。嗯，好了好了，我们这个话题要聊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聊 不 完， 聊 不 完， 聊不完哈。你看这个我们现在，哎，你看被宠坏这个听众还说了，不仅仅给孩子报名，还说我家山里有大院子，可以提供有树有果，这样还可以给我们提供场地，是吧？ 哎呦， 哎呦，太谢谢了，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的热心参与、 嗯、谢谢您、嗯。 好，淡如水说了，机灵小不懂，机灵小不懂，你看过吗？ 我还真没 有。信秋月无边是那个吗？是张卫健演的，我印象也很深、 嗯、 这都是我们从小看过的电视剧。 嗯，没错。 哎，所以现在仙都客栈我们也要拍自己的电视剧了。 嗯，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种微电影。 对 吧， 是、 嗯、 不能说微电影，小短片吧。 对，小短片、嗯、一个一个的故事。 对，如果你看到任何好玩的段子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把它拍成小视频小短片、 嗯、是的。 你想来演吗？没问题、啊、 想呀。 对，我们男女老少爷爷奶奶我们欢迎、 哎、 青年小伙子我们欢迎，这个小朋友们也欢迎，甚至你抱在怀里的我们都欢迎。 嗯， 刚才你像这个哪一位听众哈、啊、说问说给萌宠报个名哈、啊、是这个叫优说了哈、啊、说给萌宠报个名，说需要吗？需要啊。 对呀、 啊、狗狗啊猫猫啊我们都需要，都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这个包括对于长相啊会不会演戏啊我们 都没关系， 一概不挑。 哎 真实的就是最美的。 嗯， 所以这时间哈赶紧拿起你手中的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嗯， 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拍电影。 没错。 哎，然后把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视频、 嗯、 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不仅让你拍电影，而且还送给您好吃的。 没错， 今天送出的是昨天大家没抢购的山珍。什么山珍呢？大山里面采的野生蘑菇，野生菌菇熬成的菌菇汤、 嗯、 这家店呢在房山市的青龙湖镇。 对， 是叫做聚仙坊。哎，我们今天依然有免费的菌菇汤以及菌菇拼盘要送给大家。 嗯、是。 好，那这一时间来公布一下刚才我们获奖的两名幸运听众，好不好？ 嗯、好。 第一个发照片的哈是叫做被宠坏，哎，今天节目当中已经提了好几次你的名了啊。 嗯。 发着和小宝宝的照片，恭喜你。然后第二个发照片的是叫薛乔 Jones。恭喜你，哇，好帅的大帅哥，看思娘我都眼冒桃花了、 嗯、好，恭喜、 嗯、然后还有很多发照片的听友朋友们，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现在广告口赶紧行动起来重新发一下下啊、 嗯、 还有我们依然抽取前两名给大家送出好吃的。 失去还能再拥有，不管错。

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哈喽哈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仙头客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哦。嗯， 我是四娘。 四娘这个也这个心里美呀、啊、开心哟。 小帅哥，我看到很多听众把这个自己孩子的照片发过来以后，哎呦喂，太可爱太萌了、真的 没错， 看照片我都想上去捏捏脸。 好多发自己宝宝的照片哈。 好，那这一时间当然了，我们还有好多美女，你看这个叫 Eleven 的美女，哦，我好喜欢你的大双眼皮儿。真的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那所以这一时间我们也公布出咱们这个时间段获得我们巨仙坊给大家提供的野生的山珍菌菇汤以及菌菇拼盘一份的二位听众吧。 好 好，第一位名字叫做阿文，哎呦，发的是一张帅帅帅帅帅帅帅的小儿子照片哈，恭喜你。 好， 然后第二位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Eleven， 是一个美女哈，看样子不知道大学有没有毕业，青春年华，哎呦好羡慕啊，也恭喜你。 好，恭喜。 那么恭喜我们两位中奖听众，获得的是我就不说了，有点累。那么这一时间呢，您还可以直接把您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 拍电影。 哎，对，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把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视频发给我们就好了。你看哈，这个被宠坏刚才还说了，说我是给自己报名的。我以为你是给宝宝报名的，因为照片是一张抱着娃的照片哈。好了，还有这个又说了哈，说天天在大掌柜附近，说要回家商量商量，你发一个你儿子的裸照过来也就算了，你逗我玩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的淘气啊。 没错。 好了，那如果你想拍电影的话，或者如果你比如说你有摄影的这个天赋，或者说写稿的天赋， 对， 或者说哪怕 做后期的、 哎、哪怕你看到一个比较好玩的小段子，你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也许你投过来的小段子我们就把它改编成剧本，然后拍成了一个小短片呢，对吧。或者你想在电视上看到你，男女老少不限，长得丑好看也不限， 对，都可以、 这个、性别不限，那个年纪不限、甚至种类都不限， 身材也不限， 对，人和动物都可以啊。我觉得我们这应该是史上最 开放的一个剧组了。 对。好了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放好歌哈。知道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唐鸿飞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欢迎大家把照片呢、赶紧的都向我 发过来哦。 好，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唱着我们心头的曲折。

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不放弃也不勉强， 你不要说这样不漂亮。 我刚想一首来自就是凡凡吧， 对， 我想 大 声告诉你，这也是电视剧《蜗居》的主题 曲。哎，听得我热泪盈眶， 想到那部电视剧。 这个现在我想大声告诉你什么呢？如果 你有一个演员的梦 想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赶紧给大掌柜打电话报名去当演员。 哎呦， 还是你懂我啊。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好了好了，跟大家开个玩笑哈。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段获得咱们由聚仙坊这个山珍野味啊， 对， 也是蘑菇汤哈，给大家提供的免费的两个名额的是第一位，也是一位新听众哈，叫做 Champion Raven， 恭喜， 好，恭喜你。 哎，然后第二位呢，这个我们这样哈，我们呼吁大家呀投宝宝的照片，但是同时也呼吁大家，爸爸妈妈一块儿报名呗。 对呀，带着自己的宝宝一起来参加。 哎，对，你看这么长时间哈，我们收到最多的照片就是娃娃们的照片了。 对，宝宝们的， 大到十几岁的，可能初中高中的，小到这个还在怀里抱着呢。 没错， 所以咱们爸爸妈妈一起来报名哈，我们非常呼吁大家全家一起来参与，甚至带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来，甚至如果你家里再养了一条狗狗的话，你就再带着你的狗狗一起来，直接把你的全家福发给我们就好了。好了，那再来说一下第二位中奖的听众哈，也是一位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长得特别的喜庆。 这是一张当 小和 尚， 哎，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和尚。哎呦，长得真的是特别喜庆的一个小朋友哈。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披星戴月在路上。这一位老听众啊，这个好久不见了，一回来之后就给我们扔了一个重磅炸弹。你儿子长得 真 可 爱啊。记住他了。 好了，那这样咱们哎呀，你看这个优说了，说父母单拿出来见不得人，你长得是有多见不得人啊，你长得见不得人，你就给我发一张你儿子的裸照过来。好了好了，那这个时间仙都客栈咱们的演员呢一直都会给大家这个 在招募， 对，一直都在招募，不仅仅是演员，还有摄像啊、后期啊，甚至是编剧啊， 等等都在招， 对，我们都欢迎。我们没有任何的门槛，只要你喜欢这个行业，只要你想和四娘我、还有貂蝉、还有大掌柜一起来拍《仙都客栈》的短片的话，我们都欢迎你，随时欢迎。 是的， 只要你给大掌柜打电话试镜就可以了。 是的，预备起， 139-1011-3033， 嘿，真好记呀， 这是大掌柜的电话哈，139-1011-3033。那么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所以这一时间仙都客栈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舍不得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给大掌柜打电话，去见大掌柜，见着大掌柜就等于见着我俩啦。139-1011-3033。 对了， 好，那这一时间仙都客栈关门喽，明天再见， 拜拜喽， 拜拜。 最怕爱上像你这样。